大家好，欢迎来到人文共和国。这一集人文共和国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他是一六岁金智英。这部《82年生的金智英》是来自于这个金杜英这位导演所改编的。那么主演的主角是郑裕美以及孔刘，是在去年10月23号的时候在韩国上映的。那么原著是来自于赵南柱这位也是女性的小说家。这位小说家呢，在2011年中他的小说《倾听》得到了他们韩国的文学春小说奖。后来在这部作品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让他得了年度作家奖。那这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让我用一段他们的介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金智英1982年4月1号生于首尔，她有着那时代女生的菜市场名，生长于平凡的公务员家庭，大学就读人文科系。毕业后好不容易找到还算安稳的工作，31岁和大学学长结婚，婚后3年两人有了女儿。在众人理所当然的期待下，她辞掉工作，当起平凡的家庭主妇。后来某一天，金智英的讲话和行动变得异常，和丈夫讲话的时候用的是自己母亲的口吻，或者化身成丈夫已经过世的学姐，或者是到了釜山婆家过了年节的时候，犹如自己母亲上身，用亲家母的身份向婆婆吐露内心的不满。最后，丈夫决定带她接受心理咨商，她就在和医生的对话之中来揭露出她自己的人生故事。那在这部电影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女主角金智英是在不断做着各种家务事，也就是她是一个全职家庭主妇，不断的在折衣服、洗衣服、顾小孩，然后带她出门散步。好不容易在出门散步的时候买杯咖啡来犒赏自己，他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结果路人就说啊，好羡慕那些可以拿着老公给的薪水，然后喝咖啡，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带着小孩出门的这样子的家庭主妇。那么可想而知，金智英在她的这一段的结婚历程上，甚至她整个人的人生历程上，有许许多多类似像这样像女性的故事。例如说，好不容易放了年假，金智英跟她老公要放假，他们决定尽量的在每年的这样子的长的假日都要回到他们妈妈家里。当然男方的家女方的家都回，似乎看似很公平。那他的放假回婆家的时候，自然他要面对的是他做更多做不完的家事。总是他的婆婆会要求他帮忙整理很多的蔬菜啊，切蔬菜啊，洗菜啊，切水果啊，煮饭啊。那即便是其实这已经成为一种很习惯的事情了。虽然金智英手上是有伤的，但是婆婆还是希望她可以帮忙做这些家事，而不会要求她的儿子去做。那么在隔天早上就天还没亮的时候，她就听到厨房有声音。那么金智英立刻的反应就是马上起床，果然是她婆婆在做事情。那她立刻就要加入婆婆的这一个厨房的准备工作，做所有人的早餐给大家吃。另外呢，在他职场上，他有一个很想进的一个组别，叫企划组。那么企划组的组长是金组长，那么也是女生哈，女性的金组长。那这个金组长，大家都说，他只会挑男生进他的那个企划组，感觉好像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组。但是到至于后来的故事发展，会发现，在这个金组长跟大家开会的时候，他经常要面对的是男性的上司对女性的酸言酸语，说女生都没办法做好， 分内的工作，就是女生不适合在职场等等等等的。即便他能够很强硬的去回复他的理事，却也不能够说对他的上司说些什么。虽然大家都觉得她是个非常强硬的女强人，而这个金组长也认为他自己是用她当作一个失败的母亲，不能照顾家庭而换来这样子的职场。大家觉得他应该过得还不错，但是数年之后，我们就知道金组长后来退出了这个公司，因为他实在是无法升迁，所以他决定自己去创业。那我们想，就是如此，大家认为强硬的金组长，最后也是因为他女性的身份而有一个玻璃天花板。那么在其他职场上也是一样，在这一间金智英曾经待过的公司里面，他的朋友跟他说，他发现他们的女性厕所里有针孔摄影机在偷拍，发现是保全做的，但是保全做的这个偷拍后来其实有被其他男性上司发现了，却没有阻止他这个行为，反而是把他们所有偷拍的影片外流到男性的这个子公司里面男性的群组里面。所以他的朋友告诉他说，一想到这些公司不管是安慰他的人也好，或者是打抱不平的人也好，竟然可能都曾经看过他自己的裸体，他觉得非常的恶心。那么这样的职场偷拍事件理所当然的是男性的错误，那么后来结果怎么样的呢？就是全公司一起上性骚扰教育，没有任何人要为这件事负责，没有人需要为这件事而负责被起诉，仅仅只是上一些课。那这个职场当然已经跟金智英脱离了很多脱离的关系，那当然也是因为金智英是因为生了小孩而放弃这个工作。虽然他其实曾经跟金组长保证过，如果他结婚生小孩，他一定还是会 像金组长一样，可以这样子当一个强硬的女强人。那显然并不是。这样子牺牲自己人生，其实也不是他唯一，只有他是这样做的。他的姐姐当年也是因为为了照顾他 和其他的弟弟妹妹们，而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那么金智英的妈妈也是在年轻的时候牺牲自己，为了成就其他的兄弟去当女工。那显然是跨越了数代，那不同身份的女性都在面临这样子的选择或者被迫的选择。那我们说这部电影是不是在控诉男性呢？男生是不是都是加害者呢？这个由孔刘饰演的男主角郑代贤，其实也看到了他的老婆已经生病了，那么也发现他其实非常辛苦，那他希望能够去请育婴假来家里回家里照顾他的小孩，那让这个金智英可以去工作。那当然其实这个职场上对于请育婴假的男性其实并不友善，即便你能够请假，那你回来之后可能会被排斥被排挤。但是实际上即便孔刘饰演的这个郑代贤愿意请育婴假，那么他的妈妈也是不同意的。他妈妈说，跟他的媳妇说，如果你的老公不工作而你去工作，你能赚得比他多吗？这样说起来其实他婆婆说的也没错，就是他的薪水其实并不能够比男生多。那这究竟能够成为一种理由吗？也许可以，因为他们如果只有女生去工作的话，她并不能养这个家。可是这次还是一样面临像刚刚说的一样的一个问题，是女性薪资的玻璃天花板，他们就是无法突破，就是无法拿到比男生更高的薪水，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足，而是因为他们的先天的性别而导致于了这个薪水的限制，这个职位的限制。在一些生活方面也是，到后来其实我们发现，那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个金智英已经生病了，有这样子精神方面的疾病。后来母亲回到家里的一个崩溃的一幕时， 后来爸爸并不知道，还不知道女儿生病的这件事情，他带了他们的寒药回来他们家给他儿子吃，然后妈妈就突然间在整集里面，妈妈其实还算平和，在整集里面她突然暴走，用力的把那些药摔在地上，说为什么你的药都是买给儿子，而不是买给女儿，所以金智英才会生病。那父亲当然只能说，我只是做公关，我只是因为有朋友开的寒药店，我给他买一点，所以把他带回来了。那妈妈也会说，既然是做公关而买的药，为什么还是只有买给儿子，从来不买给女儿？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这一个脑子里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要给他儿子吃，即便他儿子是非常健康的。虽然事后还是有演出说，有一幕是最后半夜的时候，爸爸打电话跟那个开了寒药行的朋友说，我也想要第一帖药给我女儿。可是其实我们都会知道说，孔刘这个郑代贤请了育婴假，其实是为了分担女生的工作，老婆的工作。父亲去买这个药，其实也只是补充他原本的不足。你会需要去分担，表示主要的事情都是由另外一个人在做。你会需要补充，也是因为他本来都没有那些东西。后来他的弟弟其实想要，金智英的弟弟想要带一点面包去给他的一点零食啊或食物去给他的姐姐，但他并不知道他姐姐喜欢什么，于是他打电话给他的爸爸，问他爸爸说女儿喜欢什么。他爸爸说，嗯，金智英喜欢吃红豆面包。结果弟弟带过去了之后才知道，其实姐姐是讨厌吃红豆面包，他喜欢吃的是奶油面包，而真正喜欢吃红豆面包的是弟弟。所以可以知道，在女生在不管是家庭上、在职场上、在社会上，都是如此的不受到重视，如此的受到几乎被遗忘的在角落的程度。即便是你的家人也是如此。还可以再举例，即便是你的家人，可是他们的想法可能还是没办法跟上这个时代，因为当初金智英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也许是高中生的时候，有一次被她的男同学跟踪了，回到在很紧张、很害怕的要求爸爸来公车站接她。结果爸爸带她回家的时候，跟她说：“你为什么裙子要穿这么短？你为什么不知道要保护自己？雪球都滚过来了，你应该要闪开。你如果不闪开，是你的错。”这就是在父权社会下的教育。女生应该学会保护自己，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这是非常在检讨被害人的态度。但父亲并不是故意，父亲是为了他好，他是为了女儿好，他其实是在谆谆教诲他的女儿，他希望他女儿可以安全，可是他脑海中只有这样子的想法。那么在这部片里面，其实你很难说坏人究竟是谁，欺负女生的一定是男生吗？其实也不一定，她的婆婆也是一样欺负的金智英。那欺负的也不见得是人，有时候是舆论。她周遭的路人们，连她一喝一杯咖啡，都要对她说酸言酸语，说拿着那老公的薪水真好，都不用做事情。整个社会的氛围也是如此。甚至于金智英自己也觉得，我就应该要付出很多，这是一个整个社会上的一个桎梏，一个禁忌。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整个韩国这么多年来的新闻，我们都会发现说，经常有女性艺人自杀的新闻，有的时候是她被潜规则了，有时候是她被偷拍，有时候是感情上的问题。但是相信大家都会发现，为什么到最后选择自杀的都会是女性。我相信其实男生有更多的路可以走，有更多的机会。那这其实是一个整个社会上的歧视。在这部电影里面出现了在最后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汇，叫做妈虫。妈妈的妈，然后虫子的虫。 就是说当这个女性成为妈妈了之后，她们觉得这是一个追求荣华富贵享乐，却没有把小孩教好的年轻妈妈。但是后来这个妈虫的这个说法，最后通称为所有的带孩子的妈妈都是妈虫，整天无所事事，像吸血的虫子一样吸老公的血过生活，成为全民公敌。甚至有餐厅其实会拒绝带小孩的妈妈来用餐。所以影片最后也是他带着小孩去买咖啡，然后呢，就排队人们在说，就是这些为什么餐厅这么多带小孩的妈妈很吵很讨厌，就是他再也不想来这个餐厅了。甚至于在金智英因为小孩的在哭闹，所以弄倒了咖啡。大家就又其他的路人们又说，就是这样子啊，就给人家添麻烦，就是妈虫，让金智英当场去反驳他们。所以整部电影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然啦，在整波几十年来的这个性别平权运动，不管是第几波女性主义，就大家从解放自己政治、解放自己投票、解放自己出来运动，其实已经很久了。在几十年前，也许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你在美国，女生出来想要跑马拉松是不行的，那是男生的运动啊，是有规定的，只有男生能参加。后来有女性为了平权而混入这个男性马拉松的人群之中，最后她就被暴打一顿。这样子几十年前听起来很荒谬的东西，在适度上似乎解放了。现在女生当然可以参加运动，现在女生当然可以所谓出来抛头露面，她当然可以出来工作，什么工作也都可以。那么在征求在公司真人的时候，也不能说我只征男性，这样是不行的。但在这制度上其实解放了，但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思想上还没有，或者至少在韩国的思想上是还没有的。那么，在82年生的金智英的这部小说也好，电影也好，其实是再次的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我也其实也很高兴，就是在女性主义或者是对女，或者我们不要说的这么严重，我们就说这个社会上对于人的平等的这件事情上，真的是不太容易走的一条路。那我也很高兴，其实，在人的平等上的这个主题，他们能够在韩国的文学上找到一条路，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那么，透过这样子的小说、这样的电影，可以让更多人知道韩国还在面临这样子的事情。当然，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少，但至少我们可以从身边做起。当你有这样子的全职家庭主妇的朋友的时候，的女性朋友的时候，请你要知道，我们既然叫她全职家庭主妇，那就表示那也是一个工作，而且是全职的，而且家庭主妇的经济产出，并不会比老公男生在外面工作的经济产出还要少。这是希望大家能够谨记的一点。以上就是这一集我们人文共和国的分享。那么未来这是如果我买到了这个82年生的金智英的小说，还会再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的小说跟电影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